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3号，新增6宗确诊，3宗本地个案涉梅窝海景度假乐园群组。 零售数据连跌20个月，9月跌幅收窄。 外汇基金首三季收入624亿，按年跌近70%。 特朗普拜登作最后冲刺拉票，调查指投票率或达65%。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1月3号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了。首先讲讲一些靶场的消息先。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首先关注就美国那边的情况，因为今日就是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咁睇翻个数字啦，话美国而家已经有破纪录的超过9700万人就透过亲身或者邮寄提早投票噶啦。咁就是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的超过三分之二。今次就大家焦点啦，特朗普同埋拜登，特朗普74岁噶啦，拜登77岁，特朗普争取连任嘅。暂时睇啊，就似乎民意调查有啲都话拜登领先紧。咁唔知美国嗰边嘅气氛或者会系点样嘅咧？咁我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我同我哋讲一讲噶。早晨，任敬阳。 系，早晨，姚冠霖。 系啦，就快投票咯，啲票站一般票站都开咯。咁而家气氛点样？可唔可以同你讲啊？ 氣氛可以話越嚟越重㗎啦，咁啊，你頭先所講啦，已經即係嗰個郵寄選票嗰個人數，即係相當於4年前嘅超接近70%啦，或者超過70%啦。咁所以今次嗰個投票人數咧，應該可能係會都會多過4年前嘅。咁至於即係而家嗰啲嘅民意調查咧，咁啊都仍然都係拜登領前，咁嗰個幅度咧仍然都係咁上下。都是冇乜點話同過去嗰兩三日有咩大變，咁而家唯一只係睇咧就係各個州啊，尤其喺呢個即係嗰啲戰場州啊嗰度嘅情況。至於嗰個即係所謂嘅全國性民調咧，其實只係可以話一個參考作用，就唔係話有咁大嘅影響力。因為始終你要記住，聽日嗰個選舉咧，基本上喺美國唔係一個選舉，而係51個選舉，即係50個州再加首都華盛頓，51個獨立嘅選舉咁組成去選擇呢個美國總統。 嗯，不如逐樣仔細講啦，講多少少氣氛先。嗱，而家就你哋夜晚啦，應該你哋嚟講就聽朝先至係開始啦。咁而家市面上我見到啲報道話，有啲鋪頭啊或者白宮嗰啲都有啲圍板啊，都係咪咁嘅情況啊？都 係呢個的確咁啊，因為即係好多人都即係過去你知啦，咁過去嗰6個月發生咗好多事啊，尤其即係嗰個Black Lives Matter， 咁跟住亦引申咗好多，即係過去4年亦有好多次有關呢個民權嘅抗議啦。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啊，即係鋪頭啊，為咗以防萬一起見，因為唔知道聽日嗰個選舉結果會出啲乜嘢問題，或者有啲咩情況出現，所以即係佢哋都即係做定安全措施，就將嗰啲嘅木板咧圍喺自己嘅商店外邊嘅玻璃。不過即係如果你話聽日投票啊，就算聽日投票完咗之後，都未必會咁快有結果，因為你都知啦，都有成9700万張郵寄嘅選票，嗰度點都有排點。跟住仲有一啲即係有啲可能有啲爭拗啊，譬如即係有啲州咧就可能係容許喺呢個過咗聽日之後，3日之內仍然收到郵寄嘅選票咧，仍然會係對佢計數。咁但係共和黨方面咧就反對，咁所以預料咧，尤其喺賓夕法尼亞州有可能會上訴，甚至有可能會上訴到埋美國最高法院，即係喺首都華盛頓嘅最高法院。咁所以即係有可能你會見到嘅一個情況咧，就好似係20年前2000年嗰陣，小布殊對戈爾，有可能即係有關嘅選舉爭拗咧，可能真係要去到最高法院呢度去作出仲裁。 嗯，所以頭先都講到咧，就之前投落票嗰啲可能好關鍵啦。嗱，頭先講到就9700万人投咗票啦。 有啲就親身，有啲郵寄嘅，係咪應該郵寄就超過6000萬？有啲就有啲票站提早開咗，佢哋就去咗投票。嗰啲係咪都一樣要點咁慢嘅，定係點啊？啲點票程序會係？ 嗱，你講到話郵寄咧，其實郵寄又分兩種嘅。基本上佢寄，即係好似譬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咁啊，我哋係喺從郵遞當中收到我哋張選票。 嗯， 咁我哋填咗之後咧，我哋究竟係選擇美國郵政 U.S. Postal Service 咁寄去選舉事務處啊，定係話去呢個選舉事務處喺華盛頓首都裡面設立嘅有大概40至50個收集箱。咁、如果你真係想快嘅，你就咁填咗之後掟去收集箱啦。因為佢每晚8點都會有專人去清嗰啲收集箱，咁、所以一兩日後咧就已經係基本上已經收到。因為即係再加上亦可以，我哋即係選民亦可以網上知道究竟我哋張選票係咪已經到達呢、這個選舉事務處，咁同埋即係選舉事務處嘅一個 confirm 話你已經係收到。咁但係如果你用郵寄咧，郵寄而家呢樣嘢就好麻煩，因為好多人咧就驚咧郵寄可能會遲，即係你今日掟咗出去，唔代表兩三日之後咧就會去到選舉事務處，可能要等成個禮拜。咁所以即係有啲人咧就選擇係掟落去嘅郵即係收集箱。咁所以而家都唔知道究竟所謂郵寄，咁佢究竟係咪全部已經去曬呢個選舉各個州嘅選舉事務處咧？或者話即係有啲好似我哋首都華盛頓咁樣，即係有個投遞箱。咁當然你係可以去親身去啲有啲即係預先缺席投票嘅投票站投票嘅。咁即係而家當然嗰個人數咧就冇話郵寄咁多啊，咁但係即係都佔咗好大嘅比例。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咁樣再點，再加上各個州有唔同嘅做法，譬如賓夕法尼亞州在選舉之後3日內，佢仍然係即係嗰個郵倉係喺呢個選舉日之前嘅，咁但係3日後先到，佢都可能會接收。咁但係即係有啲州咧就未必係咁做，有啲州可能係話聽晚12點之前收到嘅就計，如果未收到嘅就唔計。咁呢個亦會有好多法律上嘅爭拗，咁所以呢啲咁嘅爭拗嘅原因咧，就可能係導致點票嗰個結果可能係出現嘅會遲啊，或者可能個點票結果個即係嘅數目係多咗啊，咁即係有好多呢啲不確定嘅因素存在。 所以你當地嗰啲譬如媒體啊，或者分析有冇估要幾耐先出結果啊？應該就聽即係係咪要幾日後咁啊？起碼都要。 我哋好多人都係估係幾日後，即係希望可以一個禮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計翻20年，因為2000年嗰陣，即係小布殊對戈爾咧，係搞足成個月嘅。咁、所以希望今次就唔需要搞成個月啦。咁即係好多人都係希望，即係快快就手可以了結，即係有個結果啦。 嗯，我又想問多少少選情嗰度啦。頭先講啦，民調你見最後呢一兩日都冇乜特別變化啦，都繼續係拜登領先啦。咁啊講多少少個形勢，你哋見到過往的走勢是怎樣走法的？ 基本上呢就即係大家好，即係好多都係即係拜登領前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州，譬如有啲戰場州，譬如佛羅里達州呢，即係佢拜登同埋特朗普嗰個差距可能只係2至3%，即係已經喺誤差嗰個區域裡面，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不相上下嘅。咁你就算你賓夕法尼亞州，你見到佢有即係、就是、有唔同嘅機構做個民意調查咧，即係佢哋嘅相差咧都幾參差下。不過但係即係都唔會話超過5%。咁所以即係你如果你唔超過5%，你再加上呢個咁緊繃嘅選情咧，基本上都係當落去誤差嗰度嘅。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州，你可能見到好似話拜登係 lead 大概6%，咁但係到時究竟會係點咧？又一件事，即係你要記住，4年前民意調查得出嚟嘅結果同呢個最後選舉結果係相反嘅，咁所以有好多人今年咧都即係對呢個民意調查呢個結果咧，可以話真係另眼相看。咁再加上你知啦，今次即係呢個 COVID-19 呢一樣嘢咧，已經係喺令到嗰、那個即係大選個氣氛咧，喺今年嘅年頭到今年差唔多暑假呢段時間咧，基本上係即係水靜河飛嘅，係咁多即係過去20多年嚟嘅選舉未試過有咁靜。咁所以即係選舉氣氛咧比較淡，之後到喺近選舉之前呢2-3個月先開始慢慢濃。咁所以 有好多人即係對嗰個民意嘅測嘅民意調查嘅結果咧，仍然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比較觀望嘅態度。咁再加上即係支持即係共和黨嗰啲選民咧，一向對民意調查係有避忌，咁所以唔排除即係佢哋唔知會俾一啲咩答案，或者可能即係佢哋有冇人即係願意接受調查，咁會唔會影響到嗰、那個民意調查嗰個樣本咧？這個亦係好多人即係有好大嘅爭議嘅。 嗯，好啊，咁都系任敬阳先同你倾到呢度，咁我哋往后都要再揾你啊，再讲下即系美国选举最新嗰个情况系点样，多谢任敬阳同我哋倾先。任敬阳咧就系美国之音记者，咁头先讲到咧，而家喺即系正式投票嘅前夕啦，特别系前夕咧嘅气氛啦，咁我哋会继续密切跟进住美国嗰边嘅情况嘅。咁而呢一刻咧，我哋又关注下香港呢边嘅情况先，都系继续讲翻香港个疫情嘅情况，因为咧寻日就见到有新增六宗嘅确诊个案啦，三宗输入个案，咁其余三宗咧其实就系、是。前日公布初步確診的個案，涉及咧就梅窩銀礦灣海景度假樂園一個住宿度假即係 station 嘅群組啦。咁之前有啲專家都提醒過，喂呢樣嘢有風險嘅，要注意啊。咁而家真係見到有啲咁嘅群組出現添。咁而家咧就話，尋日咧有少於十宗嘅初步確診，咁話其中啊有啲消息話其中一個個案咧都係同呢個梅窩嘅 station 群組有關嘅。咁唔知係再驗之後係唔係？如果係嘅話，又加多宗，咁啊真係有個可能前後加埋有四宗啦。不過睇埋今日嘅多啲嘅公佈啦，咁呢個群組嘅出現都讓大家關注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對 station 自己有試過又好，或者你觀察到點樣又好，都係打嚟同我哋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如果真有啲群組出現啦，咁我哋相應嘅措施係咪收緊啲咧？之前酒店業界咧就搞嗰啲守則出嚟咧，就嗌業界希望自律嘅守好啲嘅。咁但係有啲工會代表就話其實出咗守則都冇乜變化喎。咁而家仲出現埋群組添。我哋嘅抗疫措施使唔要執一執咧？大家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請專家傾之前咧，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同大家交代翻先嘅，就講到由於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嘅路軌咧，講緊港鐵嗰度啊，出現咗裂紋啊，咁所以咧，荃灣線嘅列車駛經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嘅路段咧，需要慢駛。荃灣線由荃灣站去中環站嘅行車時間預計要多額外兩分鐘，荃灣線就維持每三分鐘一班車，咁大家注意翻啦。講多次啦，關港鐵嘅消息嚟嘅，由於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嘅路軌出現裂紋啊，荃灣線列車經大窩口站去到葵興站嘅路段咧要慢駛。荃灣線由荃灣去中環行車時間預計要多兩分鐘，荃灣線維持每分鐘三分鐘，每三分鐘一班車，咁大家注意翻啦。我頭先講到我哋嗰啲 station 嘅群組啊，咁我哋請位專家同我哋分析一下先，請嚟有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啊，早晨，醫生。 係啦，見到有真係有群組出現喎，點睇呢？ 我諗都冇辦法，因為呢十月咁咧，我諗嗰啲假期氣氛就比較濃郁啲啦。咁嗰啲好多酒店業嘅都推出好多嘅優惠咧。咁就好多呢啲咁嘅，譬如話唔同類型嘅聚會都開始出現緊。咁我諗呢樣嘢都係話我哋嚟緊嘅嗰個月期個假期開始少咧，大家都要盡快嗰個收拾心情，因為十月其實個情況唔係特別好，因為仍然仲有23宗嘅源頭不明個案，過去每個禮拜都有幾宗咁樣啦。咁同埋呢啲漸漸牽涉到一啲嘅可能牽涉到，譬如話我哋而家啲社交群組啦、酒店入面，咁都唔係第一次出現啲咁嘅問題咧。咁我諗大家出席呢啲咁嘅地方咧，都係要小心。如果你淨係自己一家人咁度假，用翻酒店嘅正常設施，問題就唔大。大家又唔喺嗰啲地方咧，譬如嗰度搞 party 啊，大家咁聚會啊，你咁聚會咧，其實嗰啲風險咧仲大過屋企做嘅。 咁但系而家见到有啲所谓群组出现咧，系咪即系证明我哋嘅措施系唔够，系有需要收紧咧？之前业界做嗰啲自律嗰啲，系咪即系都叫做变相证明咗唔够有效咧？ 其实我谂系可能真系政府要同酒店要再倾倾，因为啲酒店又好好多一啲嘅，譬如话啲party room又好啦，好多唔同嘅，似乎喺嗰、那个即系话系即系话点样控制嗰个内部风险，唔系做得特别好。咁如果呢樣嘢做得唔好呢，咁其實喺啲社交群組好似今次咁呢，其實最驚呢就係話佢本身唔止嗰度，譬如你嗰幾個人，譬如八個人咁聚集啦，但八個人自己都有自己個網絡，譬如有啲返屋企度傳咗俾家人啦，有啲可能就可能有機會去到公司度，又可能再傳出去，有啲可能返到學校度， 咁你變咗呢啲咁嘅，如果計法式嘅咧，咁其實嗰啲係會有一個幾大嘅社區傳播風險，同埋酒店自己本身都有一定風險，因為啲不停嘅唔同嘅人出出入入咁樣咧。其實如果譬如你今次嘅個案咧，就佢希望佢冇影響到酒店嘅員工同其他住客，因為如果佢影響到酒店嘅員工同其他住客咧。尤其是啲住客咧，嗰度根本上我哋追蹤好難追蹤，因為佢已經四散曬。咁如果嗰度係有問題咧，其實嗰度嘅風險就比較難去預測。反為其他啲已經發現嘅個案，由於佢哋由發病到去確診都比較短啦，都係兩三日咧。咁佢哋可能入面嗰個再計法嘅傳播咧，其實應該都唔到，大半應該未發病。咁我哋而家啲開始追蹤緊嗰啲嘅，譬如話接觸者咧，應該都仲可以控制到。 嗯，但如果唱住即係收緊嘅方向諗咧，有啲業界就話都難做㗎，因為酒店房其實某程度都係私人嘅空間啦。咁有時即係你除非入去嗰下見到，即係有時唔能夠24小時望實個門口㗎嘛。嗰啲咁點好咧？有冇啲咩諗法咧？啊，梁醫生。 其实我想第一件事，我想都是个市民大众见到这样的风险呢，其实自己都要小心啦。 嗯。 那同埋这些的就是说这些的酒店入面内部一些这样的活动呢，就是我想是就是说如果他今次就比较难一点，就因为呢如果他们是不牵涉到外来访客，全部都是住客来的呢，其實是有一個即係話困難嘅，呢、這個其實理解嘅。咁但係就係話一啲嘅所謂嘅即係話我哋而家做緊嗰啲嘅一啲嘅 promotion 嗰啲啦。咁其實入面咧就係、是、話大家都係話，如果佢哋都係話有啲嘅活動，有啲其他入面，其實佢可能都係用翻酒店入面咧比較一啲嘅，譬如話啲公用設施咧。有時都可能喺嗰方面鼓勵啲客入面咧，係喺翻一啲嘅去自己酒店啊，或者一啲咁嘅其他唔同嘅，譬如話呢啲咁嘅住宿場所咧，有其他啲比較地方大啲、環境好啲、容易控制嘅公用設施，喺嗰啲地方都安排啲，即係話係一啲嘅住客可以譬如預訂做一啲自己一啲嘅活動啦。咁、我諗兩方面咁可以希望減低呢邊嘅風險啦。咁至於一啲譬如話外來訪客啊，或者其他啲聚集嗰啲咧，嗰啲個酒店其實可以加以控制嘅。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個酒店本身入面一啲嘅員工啊，同埋一啲即係話佢整體個感染控制度咧，我諗都係要比較做得小心咧，防止喺酒店裏面有一個交叉感染。 另外咧，啱啱又過咗個萬聖節嘅週末啦，見到好多人都出街玩啊，狂歡嘅。尋日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講，佢都話擔心啊，留意到週末好多人出街玩嘅。梁醫生，你有咩觀察咧？擔唔擔心經歷呢個假期之後，嚟緊啲個案數字可能又反彈翻上翻去咧？ 嗱，我諗佢哋好多時嘅聚集喺如果係室外同埋大家戴住口罩，冇啲太大型嘅混雜咧，嗰、那個風險反為就唔係太大。反為好多就係利用嗰、那個，譬如話嗰個假期咧，其實入面咧就會係有好多搞埋好多唔同一啲嘅 party 啊，同埋一啲唔同喺唔同場所度咧，嗰度個風險係相應大嘅。譬如你好似有幾十人咁聚埋一齊咧，喺有陣時就算你喺同一間比較大啲嘅房咧，因為你啲共用設施又好，大家接觸又好咧，同埋亦都喺中間入面大家除曬口罩啊，長時間咁樣講傾偈啊、食嘢咁樣咧，如果入面我哋個社區仲係有個案咁先算咧，入面嗰個出現呢個傳播源嘅機會大，亦都容易會傳出去。咁其實呢度係反為一個隱憂嚟嘅。不過我哋都睇翻嚟緊嗰，譬如話係一兩個禮拜咧，可能陸續都仲會見到有啲類似嘅個案。咁但係就係話，只要因為個傳播源本身而家暫時都唔係一個太高嘅頻率啦，咁變咗就算出現呢啲咧，最緊要就話，如果你從事過呢啲咁嘅譬如比較高危一啲嘅活動咧，有病徵嗰陣時早少少，即係話去檢測，無謂即係話為自己嘅家庭啊，或者為自己工作嘅同事啊方面咧構成一個額外風險嘅。 好啊，呢次剩翻分零鐘，想問埋一個有關政府諗住做嘅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啊。咁就話市民攞咗程式之後咧，去到啲不同嘅場所啦，就見到啲二維碼咧，就嘟一嘟咁就有個記錄噶啦。第日萬一啊喺相同時間或者相近嘅時間，但喺嗰個地方有人確診，咁你就知道啦。咁希望幫助大家追蹤嘅呢、這個嘅應用程式幾有用咧？阿梁醫生，你點睇咧？

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2020年11月3号新增6宗确诊，3宗本地个案涉梅窝海景度假乐园群组。 零售数据连跌20个月，9月跌幅收窄。 外汇基金首三季收入624亿，按年跌近70%。 特朗普拜登作最后冲刺拉票，调查指投票率或达65%。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香港咧，寻日多咗6宗嘅确诊啊，3宗输入，3宗本地嘅，3宗本地咧都系涉及梅窝银矿湾海景度假乐园一个住宿度假嘅群组。咁另外咧，寻日就少于10宗嘅初步确诊啦。咁据了解咧，就话其中一宗咧就系同头先讲梅窝嗰、那个。住宿度假群組咧有關嘅，咁睇下係咪真係最終都確診啦。咁所以暫時見到3個確診，一個咧就係初步確診嘅。咁大家點睇呢個情況？打嚟講下1872311118723111。尋日咧就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喺千禧年代都傾過啦。咁佢就話咧，若果疫情轉差，市民又唔自律又多違規嘅話咧，唔排除會收緊翻防疫措施嘅。咁強調大家要嚴防冬季咧爆發第四波嘅疫情，而家咧唔適宜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你見到大家嘅自律方面做得夠唔夠咧？有冇鬆懈到咧？18723111、18723111，大家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嘅。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阿樂先生嘅，樂生你好。 哎，你好啊，主持你好啊。 早晨，樂生。 其實我就唔係好明咧，即我。就唔係好明白政府淨係即係收緊嗰啲食肆啊，或者啲社交距離啊。但我就其實康文署嗰邊係最大源頭啊。即係如果有第四波咧，十成係康文署嘅。點解咧？因為我留意過去嗰啲旗下嗰啲街嗰啲場地咧，係完全係零，唔好話零檢控，即係完全係冇受限制入去咯。 邊類場地啊？你講係 即係籃球場、足球場啊、休憩處啊。好似嚟我大角咀有个休憩处呢，完全系我嗰日喺假日嗰时见到呢，差唔多接近成百人都冇戴口罩。咁我通知过警方囉，警方话嘿佢哋做緊剧烈运动啊，即系佢哋跑步啊，打波咪唔使囉。咁我即时问佢囉，我话咁佢哋唔系打波做运动喎，即系观赏或者坐到睇篮球睇足球或者坐到睇报纸咗喎。我哋搵人睇睇啦，点知最后都系冇嚟。我通知過康文署咧，透過1823都係冇覆。咁我就覺得其實佢喺旗下嗰啲場地，其實佢完全好似冇交代過限幾人入去啦。即係朋友就朋友，大哥就朋友。哇！嗰日我見到差唔多成百人都冇戴口罩咯。即係我覺得完全康文署呢方面即係做得好差咯。 你頭先講特別係休憩處，我想了解多少少。其實邊啲為之休憩處啊？公 園即係可能坐喺長凳度睇報紙嗰啲咯。 Okay. 即可能嗰啲冇嗰啲上滑梯嘅，即係純粹可能花草啊，啲長凳喺度坐喺度咁樣咯。因為大角咀嗰度咧，如果你啲聽眾熟咧，去大角咀即係近唐美道再入少少咧，佢嗰個休憩場好大型嘅，可以成個做得年宵咁嘅，即係有籃球場、有足球場、有休憩處，三個全部夾埋嘅，起碼都可以接近成百人。咁我嗰時假日嗰陣夜晚咧。是見到差不多成百人在入面，我見到個都冇戴口罩，我咪即時通知警方。警方話佢哋做緊劇烈運動，唔需要。 咁、 okay, 我咁入邊都冇人做劇烈運動，係有咁，但係唔係大部分啊嘛。咁但係我就唔明點解康文署係冇限制人入嚟咯？即 係 你哋就四人限制令，四人限制令。咁點解嗰方面就冇人限制咧？即係嗰啲運動，即係嗰啲休憩處，係咪場地嗰啲就唔需要咧 ？OK， 明白。OK， 加強執法啦，呢、這個即係跟翻嗰個規定啦。多謝樂先生嘅意見啊！大家有啲咩觀察可以繼續打嚟傾下18723111、18723111。樂先生就提出話有啲休憩處好似鬆咗啲噃，咁大家見到有冇其他咪地方咧？打嚟一齊講下18723111。我哋市民有冇鬆懈到咧？你觀察係點咧？繼續聽下大家嘅聲音先。盧先生打上嚟18723111噶，盧生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盧生係，請講啊。 咁最近一單新聞唔知真定假嘅。嚟自內地嘅一個。性工作者，咁就 被警方拉到。 嗯 嗯。咁呢单新闻如果是真的呢，咁我相信都香港嗰个疫情会不断咁扩，会有只有扩大的。 嗯。 之后其实好危险的咁样。第一、到底我哋政府系咪把关不力啊？抑或咩你又唔知啊？你到底由边个渠道嚟到香港呢？咁样， 嗯， 疑问啦。咁啊，仲有，如果佢真系喺内地嚟港前已经系有嗰个新冠病毒嘅病菌咧，咁祸害带嚟香港咧，更加难以跟踪的，他是一个性的工作者，他变了呢，这单这样的 case 呢，因为确实呢，就是希望特区政府要全力去跟踪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危害香港 的。如果可能接触过他的人可能更加不想讲他接触过啦，可能令到即追踪那个难度会增加，多谢卢先生的关注啊。呢件事都有報道嘅，咁就見到係一個42歲嘅女子啦，之前就證實咗確診嘅啦。咁其實咧就據報道講啦，就話其實警方喺之前掃黃行動之中咧，就將呢個女子拘捕啦。咁呢個女子咧就話曾經報稱咧一直入住一間酒店嘅。但又見報章引述消息就話咧，警方喺追查佢喺潛伏期嘅行蹤嘅時候，發現咧原來話佢10月17至26號咧就住咗喺大圍一個單位，26至28號咧就住喺酒店。咁而家咧警方就仲追查緊佢嘅行蹤，咁有4個警員咧都需要檢疫嘅。咁呢個咧就有啲咁嘅報道出咗嚟。咁好似頭先阿盧生都表示關注啊。咁大家點睇啊？打嚟講啊，繼續1872311、1872311。好啦，讲个 station 啦，又讲下万圣节嘅情况，都多人出街嘅。咁而家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亦都系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一齐倾下噶。早晨，黄杰龙，系 早晨。 不如讲下周末期间先，万圣节系咪多咗好多人出街啊？真系你生意有冇好咗啊？ 我哋食肆就同过去几个周末差唔多嘅啫。 嗯， 咁就但系见到酒吧就旺咗好多啦。 嗯嗯。有冇驚有再進一步嘅傳播咧？你哋點睇咧？做唔做得足咧？大家啲措施 咩？其實驚就是心理感覺嚟嘅啫，有人驚，有人唔驚。咁我自己覺得出街唔緊要，最緊要做足防疫措施，法例話要做嘅都做足，咁都唔成日都疑神疑鬼，都唔係辦法嘅。 嗯嗯，做唔做得足咧？咁大家嗱，食肆一般食飯可能足啲，但係你會唔會有啲餐廳都有啲萬聖節主題啊？咁嗰啲會唔會都讓人可能有啲會鬆懈咗啊？ 你又讲得啱啊！我哋今年就冇做万圣节主题啊！ 我冇啊！ 你咁讲，即系2020年都够恐怖啦，万圣节唔使再恐怖啲啦。 咁、okay. 但系有冇见到呢啲头先讲嘅情况咧？即系节日嘅气氛 嚟咧？唔系，我觉得即系餐厅咧，而家真系算做得好好嘅。头先你有位听众都讲，仲反而觉得球场危险啲。 嗯， 即系食肆，因为真系有好多管制啊，即系个599令到我哋有好多管制。咁我自己覺得特別管制有兩類啦，一類就係、是叫我哋做多啲做好啲嘅，即係你無論戴口罩啊、探熱啊，呢啲都係啦。咁有啲就係唔准我哋營業嘅。我覺得而家第三波去到尾，佢都叫做成日都一單兩單咧，做多啲呢啲積極嘅管控咧係好嘅。 嗯， 即係希望就唔需要再有一天就做翻啲消極嘅管控啦，即係唔准我哋做生意嗰啲啦。咁、所以你話譬如成日講咗好耐嗰啲執台專員又好，六次換氣率又好，呢類型即係可以做好啲嘅嘢，其實我就鼓勵政府去做多啲嘅。所以早兩日聽到阿司長話整緊個安心出行咁嘅算啦，都係算好㗎，即係都係啲積極嘅行為嚟嘅，唔係話喐下就唔准你做生意嘅。咁呢啲都係好事嚟嘅。 嗯，唔好意思啊，黃杰龍打斷你一陣先，啱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咧，想同聽眾觀眾交代翻先，都係港鐵嘅消息嚟㗎。由於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嘅路軌出現裂紋啦，荃灣線列車駛經大窩口至葵興站之間咧就要慢駛。荃灣線荃灣去中環行車時間要多額外2分鐘，荃灣線維持每3分鐘一班車。講多次啦，就因為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嘅路軌有裂紋啦，咁而家啲車經過大窩口站至葵興站就要慢駛啦。荃灣線荃灣去中環行車時間額外多2分鐘，荃灣線維持每3分鐘一班車嘅。繼續同我哋嘉賓黃傑龍傾下先。頭先講到即係嗰個食肆嗰個情況啦，你話都做得足啦。但有時見咧，而家個限制就入座率限最高75%嘅，有時行過又見到似都坐得幾滿嘅。 做唔做得足啊？七成半 嗱，呢個咧其實你肉眼未必睇到，但係咧成日問我做得足唔足咧？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有人超速，有人紅燈過馬路嘅。 OK， 咁我哋都唔會話嚇所有人一定百分百做足。咁你如果真係好離譜嗰啲，會被檢控嘅。我哋都見到食環署同警方成日都會巡查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我作為業界的代表，梗係呼籲業界要守足規矩啦，係嘛，唔好犯規啦。 嗯。 咁但係你話即係七成半入座率呢啲咧，其實你一般市民肉眼唔係易睇得到點解嘅。 嗯。 因為咧，譬如你酒樓咧，佢會收埋咗好多台嘅。 嗯。 佢計嗰個入座，你係計佢圖積上面最高個入座率。咁一般人你睇唔到嘅，你望落去覺得好似都坐滿喎。因為佢收起咗好多台龍攞凳啊嘛，咁、其實已經可能係達到即係滿足到50%或者75%個要求㗎啦。咁或者就另一個講法，你只要唔係搭台嘅，一張四人台坐三個人，其實都係75%啦嘛。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唔係想象中咁難嘅。 嗯，好嗱，頭先阿黃傑龍你都提過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啦，你都提過呢個都叫積極去處理㗎啦。呢、個唔係你哋都有份同政府傾㗎？你嗰陣時 佢三個禮拜前。就爆風球嗰日，就食環署同創科局約過我哋業界一起傾過，講解過俾我哋聽嘅。即係佢有個 PowerPoint 咁解釋係咩一回事。咁其實都唔複雜嘅，即係總言之都係叫我哋印個 QR code 出嚟。咁市民就 download 一個 apps， 咁佢覺得有即係自愿嘅。我哋問咗好多次係咪市民係自愿啫？咁佢都好強調，佢政府都明白嘅，即係喺香港你依家推行一樣嘢，如果唔係重視個私隱咧。即根本都冇人會制嘅，咁、所以佢我見到佢都好重視呢個點，咁所以都好強調又唔使俾名啦，唔使俾你嘅手機號碼啦，咁所有資訊又唔會上載去一個 server 度啦，咁喺咁樣嘅前提下，總之你肯貼出嚟，嘟咗佢，咁萬一有一天有個確診者確診，咁佢都如果佢都有嘟咧。咁佢某個時間點去過邊一個地點咧，就有記錄啦嘛。咁、就用翻嗰個系統就通知翻都曾經喺嗰個時間點度篤過嘅市民。嗱，你可能你要去檢疫啦，咁就似乎係咁樣運作嘅。 嗯，呢、這個就業界你哋反應係點咧？係咪你啲餐廳都會積極參與 咯？嗱，我哋嗰日開會嗰日聽到咧，因為嗰日我哋都仲係受制三個禮拜前啦，受制得好犀利嘅。 嗯， 咁我哋嗰陣時就覺得係咪你肯做呢、這個就放寬俾我哋咧咁。咁、但係咧，到而家又唔係、又放寬咗咯、好多講過話，教授話要用飲管嚟飲啤酒，咁又唔係、咁去到今天咧，暫時政府都未話幾時會出嘅，即係我琴日上過佢俾我哋嗰個網站，仲係仍然寫住網站建立中。咁、所以究竟幾時出咧？咁我哋都唔知道嘅，佢冇同我哋講。咁但係我諗都唔會耐嘅。咁但係咧，任何你而家似乎政府而家就唔係想話。強制性嗱，我講強調強制性，市民冇得強制噶、即係佢會唔會強制我哋食肆或者持牌處所都貼出嚟咧？因為佢通過599係可以咁要求噶嘛，即係要求我哋要戴口罩，頭先你講75一樣。咁如果佢唔係咁要求咧，我就覺得你凡係唔係強制嘅措施咧，而家我感覺業界咧，因為都好疲累啦，都做咗覺得做咗好多嘢啦，法例都要求咗好多啦。咁真係願意自愿去做嘅咧，可能都係。過去睇嘅經驗都係自愿嘅話，都係10%至20% 嘅業界肯做嘅啫。咁睇下政府認為咁夠唔夠咯？如果佢俾多啲誘因嘅，我哋成日想政府而家就多啲俾啲誘因，我哋鼓勵你肯做好啲嘅咧，我哋到規管嗰陣時唔使規管得咁緊。就算有啲食肆，譬如好嚴重啦，好似上次咁話六點要閂門啦，你如果做足嘅有執台專員嘅有六次換靚女嘅，或者貼咗呢個嘢出嚟嘅。就俾你做到9點啦，咁譬如咁咧，咁就我就相信會好積極啦。咁就睇下政府最後會用咩方式咯。 點解嗰個你估計嗰個回應率咁低，10%至20%？因為嗱，其實按道理就喺門口貼張紙就得噶咯，係咪啊？ 係係，我冇估計呢個會低。 啊、 我話過去啊，即係自愿性嘅嘢都係低。咁、今次呢個我都即係希望佢成功啦，因為佢未出嘅。咁而家都希望佢，我都祝福佢成功，因為成功就大家抗疫都有幫助噶嘛。我希望佢得噶。 好唔好意思啊，又打断一阵，又有另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交代先，就系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 近住变电站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好塞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同观塘道近康宁路啊，大家注意翻啦，就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有交通意外，全线都封闭咗啊，好塞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观塘道近康宁道嘅。好啦，继续同黄杰龙倾下先。头先你讲呢、這个，你都祝福佢成功啦。若果真系做嘅话，头先你话希望有啲诱因啦。你会希望举啲例子有啲咩诱因会觉得会吸引到啲？ 我哋成日觉得比较合理啦，就系你，因为其实嗱，你政府都唔系想我哋冇生意做噶嘛。 系， 我哋做生意都系服务整个香港啫。 嗯， 咁所以其实咧最合理就系、是、好似阿教授啊或者专家讲，你嗰啲叫做咩危机控制点做得到咧？ 嗯， 其实就冇咁危险噶啦。咁、嗯、相对佢个风险低咗，咪俾长啲时间你做啊。 嗯、 或者嗰個入座率唔需要降得翻去50咁低啊，因為你做好咗嘛。嗱、 嗯， 譬如你最近成日講做執台專員，你已經防止咗個交叉感染嗰個風險啦。咁我譬如俾多兩個鐘頭你做，或者入座率我俾多10%俾你，咁、 嗯、 你咪鼓勵多啲食肆做好啲呢個防疫。咁、 嗯、 整體香港嘅防疫嘅能力都高咗噶嘛。咁呢啲其實我覺得就係最合理，亦都最有好處嘅一啲鼓勵咯。 有鼓勵又吸引到幾多？頭先你話之前其他啲可能10%-20%參與，有鼓勵會可以升到幾多度啊？你估噶？ 咁你要睇下係咩時候咯。如果你喺即係做，譬如早排我哋管制到大家唞唔到氣嗰陣時，即係用翻酒吧業界做例子，嗰日阿教授講戴住個口罩的飲管嚟飲啤酒啊，本來一講出嚟嘅時候，我哋開會，你知我哋聽見未見過啊，全世界冇人講過嘅，大家都忍唔住笑。 嗯， 但係咧後來阿教授話。喂，但系如果你做到，我可能会建议俾你哋成晚开翻门，因为已经唔危险咯。哇，当场全场拍手掌，系好啊！咁啊，即刻我哋香港带领整个世界嘅潮流，戴口罩嚟饮酒啊！我哋去愿意推啊！啊，郑志文仲系请啲明星嚟拍广告。咁呢啲你咪就系嗰、那个，即系当你有需要生存嗰时候，大家都会去应变噶嘛，都愿意做多啲噶嘛。 好啊，好咁多谢晒阿黄杰龙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黄杰龙咧就系稻苗学会会长，亦都系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啊。电话继续1872311 1872311，头先讲紧啊都系疫症之下啦，讲到喺酒店方面有嗰啲嘅 station 啊，度假啊，住宿度假，咁另外亦都讲到喺啊万圣节期间啦，都多咗人出街嘅，咁头先都同阿黄杰龙倾到有关。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的，大家都可以打來回應一下1872311 1872311。聽下聽眾的意見先，有陳先生在這裡，陳生你好。 是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陳先 生。我都聽到有觀眾說呢，即聽眾說可能住啲戶外場地很危險、其實他室內泳池一冬至開了更危險。 為什麼呢？ 他的暖水蒸氣升上來，加上他門窗緊閉，在室內環境裡面，我覺得康文署那裡他人流管制也做得很差。那些尤其冬天啦，全部逼晒入去，嗰啲私人泳班啊，甚至乎全体泳班咧，好多人啊，根本上你冇一个人流管制，咁我觉得室内场地呢个有蒸汽嘅地方，我觉得系相当之危险。 嗯，最近有冇去过呢啲泳池啊？你自己？ 我嗱，户外泳池咧，佢早一排咧就开晒两边咧，咁我都入去室外泳池有嘅，但系咧，我见到室内泳池而家都净系开室内泳池啦嘛，咁我都冇去啦，唔敢啦，系啊，唔敢啦。 户外就多唔多人啊？你见户外户内而家 户外唔多噶，其实佢开咗两边嘅时候咧，其实个个都走去入边嘅。 嗯， 因为有暖水啊嘛。咁但系而家都冇啦，冇咗户外啦，咁我都唔去啦，好危险啦。咁我劝啲朋友唔好去。好，咁我都唔阻大家时间啦。 好好好，多谢晒阿陈先生嘅意见啦，倾到呢度先。再听下下位听众啦，仲有阿严先生添啊，严先生早晨。 早晨啊，冠南， 系你好，严生，系，请讲，请讲。 系咁噶，我都系关注嗰、那个性服务者嗰个感染噶。 嗯， 咁因为我谂其实相对餐厅啊或者酒吧咧，即系佢哋嗰个行业可能更亲密接触啊。咁如果万一一个染咗咧，咁就那个扩散可以好严重啊。 嗯， 系啊，咁我就话其实。 其实而家都唔系好搞得清楚究竟系唔系真系啊？不过我见报道就话警方喺扫黄行动之中将佢拘捕啫，咁唔知系咪就等同佢就系做紧嗰样工作啦？我都唔肯定。 咁嗱，我觉得就算唔系都好啦，我觉得可能一路都漏咗嗱，之前咧话嗰个泰巴啊咁样咧，都已经曾经出现过个案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同啲志愿嘅机构，因为好似有啲机构咧？都對啲性服務者係有開支援噶嘛？ 嗯、 我可唔可以由佢哋同啲性服務者去做定期檢測咧？因為佢哋真正真係高風險、哦。 嗯嗯， 係嘛？我諗佢哋應該即係 即系应该冇人戴口罩啊，戴面罩啊，系嘛？ 咁、但系如果要接触呢班人，会唔会都困难咧？因为有啲佢哋可能诶牵涉到非法入境啊等等嗰啲，其实你有啲可能志愿组织都未必接触到呢班人噶，可能有啲都。 啊，咁我谂如果又禁唔到，就真系要靠志愿组织噶啦。唔通你叫佢哋自律去自己去检测，咁啊更困难啦，系咪啊？我咁觉得呢个时间就能做一样就做一样咯。 嗯， 如果唔系咁多嗰啲即系不明源头个案，你知发生咗事，冇人会想出声话自己去过边度噶嘛？ 系呢、這个更加未必容易追踪到接触者呢、這个。 系啊， 其他措施方面咧，你见香港做成点咧？譬如餐厅又好，酒店又好，嗰啲你见做成点咧？又 咁，我谂而家真系放松咗，有少少即系而家大家都放低戒心啦。咁啊，希望唔好再重临噶咋，因为。而家其實喺街戴口罩嘅人都一樣戴嘅，咁但係你喺餐廳食飯啦、聚會一定多咗啦。咁你六人以上嘅就肯定係個個都會出翻嚟噶啦。 局長尋日嘅講法就話，若果疫情轉差，市民自律又違規嘅話，收緊翻防疫措施喎。若果真係咁，你又點睇咧？頭先你話鬆咗， 咁我支持噶。咁但係永遠嗰個收緊防疫措施咧，其實同疫情都係滯後噶嘛，一定係有咗疫情先會收緊噶嘛。 嗯， 咁已經有咗疫情，已經擴大咗嘅時候收緊，其實個意義都唔大啦。 希望唔好惡化咯。 希望唔好惡化啦。如果唔係，就話而家仲話同新加坡傾緊。开放旅游气泡都未开放嘅气泡又爆啦。 嗯 ，OK， 咁希望唔好咁样啦。呢个多谢晒严先生先，多谢晒你嘅关注啊。好，又讲讲嗰啲疫情情况。头先讲，寻日就六宗个案啦，三宗本地确诊，三宗输入噶。再数翻对上啊，寻日就三宗啦，对上一宗本地啊，讲紧之前零宗，一宗一宗，零宗零宗零宗，一宗一宗咁，本地嘅数字又上翻啲喎。点睇成个形势咧？187231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我哋转头再倾。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2020年美国大选今日投票，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争夺白宫之位，这场选举被视为历史转捩点的命运之战。大选前夕的首都华盛顿气氛紧张，国民警卫队候命，白宫和周边地区陆续加建围栏，市内有商铺和政府建筑物以木板围封，就好像防范飓风来袭。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可能计划在有点票显示他有领先优势的时候就提前宣布胜利，令到选举再添变数。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六宗確診個案，包括三名梅汪銀礦灣海景度假樂園 staycation 的群組患者，另外亦新增三宗輸入個案。消息指，昨日朝早再多一宗和住宿度假群組相關的初步確診者，預料會成為今日的確診個案。有專家指出，過去週末市面個別地點人山人海，有人沒有遵守防疫規定，認為已經響起警號，預計確診個案會陸續有例。而《蘋果日報》報導就話，據了解，銀礦灣海景度假樂園群組同時新增兩宗初步確診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警告，如果市民唔自律，政府唔排除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分別係《東方日報》同《蘋果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有檢測業界人士透露，現時各大醫療檢測化驗所正係招兵買馬，搶攻出行化驗嘅生意。但係香港化驗師人手嚴重不足，私營市場已經出現高薪猛搶人。就連剛剛畢業嘅助理化驗師，起薪點已經係由大約33,000元跳升去到大約50,000元，增幅近70%。而年度薪酬加幅更加係高達7%。大公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计划在今日采取行动，在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上提出修订内务守则三大范畴，包括完善委员会选举主席程序，以及缩短有关附属法例报告议案的辩论发言时间等，以确保议会运作不被无理拖延，期望在今年内落实有关工作，未来亦都不排除会修改议事规则。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下午会率领五名局长前往北京商讨惠港措施，其中一项重点措施就是用以吸引人才回流的联合政策包。而将会随行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联合政策包是希望向外国人才展示大湾区的流通优势，入面是包括多项的政策范围，涉及人才流动、资金流动、数据和资源流动三个方向。 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疫情影响本地经济，房委会表示，为了缓解资助出售单位业主的现金流转问题，同埋降低拖欠按揭还款的机会，向资助出售单位的按揭人提供还息不还本安排的限时措施将会延长六个月，延期偿还本金期可以最迟在2021年6月30日开始。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美国大选举世瞩目，港人对于哪个可以入主白宫相当关心。美国两党政客以至到民间对于压制中国已经有高度共识，拜登不会好像特朗普那样经常讲反华民粹言论取悦支持者，但是就已经表明上台之后一定会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视香港为压制中国的棋子，不会因为哪个入主白宫而有变。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目前香港经济靠糖水滚糖鱼勉强撑住，如果继续下去，失业问题势必恶化，大量企业亦都濒临末顶，所以政府向中央提出稍微降低风险标准，让关口逐步开通，引入活水解燃眉之急。不过香港疫情清零无期，内地对通关仍然甚为谨慎，所以香港需要先自己救熄疫情近火，通关才可以成事。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本年度立法会开始以来，蓝炒派议员依然是频繁拉布，企图瘫痪议会。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计划在今日采取行动，在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提出修订内务守则三大范畴，以防范议会运作被恶意拖延。社评说，保障议会的正常运作势在必行，建制派必须要立定决心，全面检视议事规则，堵塞漏洞。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说，警方一年内两度大规模拘捕在立法会会议上抗争的民主派议员，以警权、司法权霸凌立法权，是对民主派议员的羞辱，对议会的羞辱，亦都是对支持议员延任的香港人的羞辱。评论认为是想一箭三雕，讨好北京，继续分化民主派支持者，为取消民主派议员资格铺路。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全线解封啊，咁但系仲系挤塞噶。一边嘅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另外观塘道咧就近住九龙，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噶。重复多次，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十分钟前咧就已经系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都仍然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喺九龙货仓，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啦，由于上观塘绕道挤塞，咁所以都影响到噶。咁而九龙去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东港中心，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挤塞，龙尾就在中区警署。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横与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于慢线上丁九桥挤塞，龙尾排回去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爆水管需要封路，将军澳道去回秀茂坪方向的支路，近住秀茂坪道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再提一提搭港铁的朋友，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的路段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就维持每三分钟一班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坤。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梁坤。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两蚊乘车优惠啦，大家都好多讨论啦。 半日课维持都几蚀。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大局长嘅表现咧，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咧？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1月3号，新增6宗确诊，3宗本地个案涉梅窝海景度假乐园群组。 零售数据连跌20个月，9月跌幅收窄。 外汇基金首三季收入624亿，按年跌近七成。 特朗普拜登作最后冲刺拉票，调查指投票率或达六成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啱啱开节目之前，又听到政府宣传声带啦，听到 Lazy Lion 继续有佢嘅呼吁啦。而家听翻就话啊，要保持社交距离啊，唔好同朋友家人聚会啊。咁唔知而家大家仲有冇做紧呢一把尺之下嘅生活呢？都見翻好多聚會啦，見到食肆放翻六人一台，咁又有 station 出現，咁而家仲話有 station， 即係一啲嘅住宿度假嘅群組出現添。咁我哋嘅社交距離係咪做到足咧？我哋嘅防疫意識有冇鬆懈到咧？繼續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頭先講咗好多有關即係住宿度假嗰個關係，咁不如又請翻酒店業界嚟傾下先。請嚟咧有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成一齊傾下噶。早晨，李漢成。 早晨，大家好。 又讲下点睇而家梅窝呢个 station 群组啊？你点睇 啊？其实我要声明一样先，就话咧喺梅窝呢一带所有嗰类嘅所谓酒店咧，完全不属于我哋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会员嚟嘅。 哦， 完全唔系嘅吓。 OK， 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我相信佢哋有冇跟有冇类似嘅指引咧？呢样嘢我就无从参考啦，我就唔清楚。 嗯。 但系有一样我要强调嘅就话咧，今日我仲会强调翻就系、是。俾我業界嘅會員酒店就話、是：第一，呢啲房間係俾居住嘅啫，唔係俾人開 party 嘅。呢個好重要，即係呢個係法例監管之下咧，我哋要跟隨嘅。咁同時，我哋而家亦都要好強烈要求所有嘅酒店咧，重新再審視係咪要跟足翻個指引。其實佢跟足緊嘅，但係有時嚟講咧，好大好坦白，有啲客人用其他方法。入咗裏面，你冇辦法100%咧，係可以監察到。 但 雖然梗係咁，我哋都要盡力去做，就話咧，而家我要求我哋嘅會員酒店根據指引咧，要喺佢入去酒店嘅大堂之前咧，或者走去大堂咧，如果要上房嘅，如果客人就要求我有啲客人嚟到探訪嘅，要全部登記，登記佢個姓名啦，當然資料啦，同埋佢邊間房，同埋甚至要求佢咧。是填寫一個健康那個申報表的。 嗯。 但是還有一樣東西就是更加重要，就是我們會巡視每一間每一層的樓房的房間呢，看看有沒有特別不同的情況出現，包括是不是突然間在我們的 CCTV 裡面看到某一個房間突然間很多人出入呢，或者那間房間突然間要了很多不同 的所謂毛巾啊、牙刷啊等等這類的東西呢，我們會留意這件事。 嗯。 咁如果真的發現到某一個房間出現這個問題的時間呢，我哋業界會有一個做法，就係我哋好尊重我哋客人，我哋會禮貌性咁要求佢避免呢樣嘢，甚至減低嗰個人數嘅聚集。咁如果呢個屢勸不遇的話咧，其實我指引咗得好清楚嘅，馬上報警處理。 嗯， 因為喺呢類咁嘅情況之下咧，違反咗好多唔同嘅政府嘅規例，包括就係呢個住宿呢個係賓館條例啦， 防火相關嘅條例啦，又係建築物嘅條例，同埋特別依家599F呢類咁樣嘅隻嘅衞生條例嘅。 嗯，咁我想問下頭先你話大嶼山啊呢啲就唔係你哋會員啦，其實你哋嘅酒店業主聯會包全港幾多酒店到，幾多成到咁樣？ 大約我講我哋香港入境旅遊嘅所謂叫做 Bonnet Fazer Hotels 咧，大概係800多200间左右。 嗯，就是你哋 喺政府嗰个登记嗰啲个酒店宾馆咧，接近超过2000间以上嘅。 嗯，咁即系你哋有几多会员啊？即系加埋2000几啊？即系 大概系约100几200间酒店咯。 啊，100几200间酒店 ，OK。咁但系头先 即系好大嘅酒店咯，讲紧。 嗯嗯，咁全港有几多酒店啊？其实如果你大大细细嗰啲，头先你话好 睇下你酒店将来嗰个名称点叫啦。因为宾馆条例已经定咗，就话如果啲好多嗰啲咁嘅宾馆叫自己酒店嗰啲咧，根据新例咧，佢系唔可以再叫酒店嘅。咁所以以前嚟讲咧，好多客人咧或者系海外旅客咧，都系俾呢个酒店呢个字咧系所谓就意思系即系误导咗嘅，因为其实佢去住嗰啲唔系酒店嚟嘅，系宾馆嚟嘅，甚至系度假屋嚟嘅。 即系总之嚟到呢啲就唔系你会员啦，简单啲讲就。 冇錯， 係咁，但係頭先你就講到即係你哋而家有個指引啦，就嗌啲你哋嘅會員啦，要有九點建議嘅，要大家守翻啦。你覺得做落執行成點樣啊？你哋自覺嚟而家做得足唔足啊？啲會員 以我當日出咗呢份指引，我亦都同衛生署嘅相關官員去研究過我個指引咧。其實衛生署就好相當之高興接受我哋咁嘅安排，亦都相當全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咧，其實好多我哋酒店咧，其實出咗呢個指引之後咧，其實之前大家都做緊啲嘢噶啦，再加埋呢個指引咧，佢哋其實好多酒店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但係當然，我哋正如我哋講，我哋唔能夠100%保證咧，有時啲客人用其他方法避開咗我哋嘅同事嗰個監視又好，或者個觀察又好啦，入咗房呢、這個都唔奇。但如果出了这个情形是见到呢，我们会马上 去纠正它。 嗯，因为之前我们节目都访问过香港酒店工会主席徐巧丽，他的讲法就是看到长假期市民入住酒店度假或者开派对跟之前都差不多，即指引出了之后他看到8至10个人入一间房都可以，就说酒店为了生意呢就不会跟那些防疫指引的，那就工会代表这 样说。我觉得他好像有误导的地方，第一他用什么方法说他有咩情況去指責酒店唔跟佢指引呢？其實我好坦白講，我哋酒店如果唔跟任何指引，出咗任何事件咧，其實影響嗰個損失咧，酒店本身嗰個損失係更加大、更加大嘅。咁呢樣嘢我哋會就好堅持同佢睇一樣嘢。但係當然我哋亦都要盡量去把關，就係話我哋唔可能100%滴水不漏。但正如我讲，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时间，就等于其他部门一样，一发现有问题的时间，我要马上去跟进和马上去纠正。如果客人不跟从我们这个指引呢，或者 不合作呢，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马上报警处理。 暂时行了指引之后，有没有去到这么严重的个案，报警或者请一些客走啊，那些有没有试过？ 我想很多客人其实大部分入住酒店呢，其实都很守规矩的。其实个个来都是想着休閒啊、休息啊、去食下啊，或有呢個去 enjoy 一下等等。但當然我哋唔排除部分，特別一啲年青人，佢哋因為中意呢個時間需要太過，可能係真係太悶啦，要出嚟開心。但係我覺得就正如我講，我哋酒店如果你要開 party 的話咧，我哋歡迎嘅，只不過喺唔同嘅地方，喺我哋嘅 function room 咯。 即係有冇請個人走啊？還是都未行到呢步？還是一講就通常大家都 已經試過嘅， 都試過啊， 已經試過，只不過就係、是。客人最終都是接受的安排，就沒有這樣做，這件事我們是會很堅持的。 剛才李漢成你又提到，即你們的會員都做到足的、跟足的，但是始終我們昨天跟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講，他講角度當然是整體地講的，他就說若果疫情轉差，市民又不自律又多違規，不排除會收緊防疫措施，那怎樣看呢？有可能大家是這樣的話，一起受害了。 咁呢個我哋都冇辦法，鬼叫我哋嘅名，大家用酒店嘅字，其他人用緊酒店嘅字，但如果佢唔跟呢樣嘢，或者係部分唔跟呢樣嘢嘅時間，而影響到個大局的話咧，咁政府要執行呢樣嘢，我哋都係係冇辦法嘅。只不過我就係重新聲明，就係我哋業界係會好重視我哋嘅指引，同埋好重視守呢個法律要求我哋做嘅嘢。 咁所以一方面我哋關注到就係、 station 嗰嘢啦。另外又想問下啦，喺啱啱個週末期間，你哋生意又點樣咧？喺萬聖節期間有冇多咗人？ 我諗喺呢段時間嚟講，你知啦，香港而家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單一市場就係香港本地嘅市場，係咪？我哋冇遊客嚟香港， 係 咁喺呢段時間嚟講，慢慢香港客人亦都漸漸覺得冇地方出去玩嘅時間，都大部分都好受落啊，不如去酒店做個度假式啦咁。咁睇翻喺上嗰個週末嚟講咧，其實那個萬聖節咧，其實香港市民好多都入住酒店嘅。其實我哋估計個睇到嗰個平均個入住率，嗱當然個別有高低啦。平均嘅入住率可以企喺六成幾至七成之間呢、這個咁嘅水平。 嗯。 但係平日嚟講，好似今日咁啊，或者係以往係星期一、二、三、四有啲日子咧就比較差啲。今日最近我都睇到嗰個差唔多嗰個數據嚟講咧。拉雲都有四成幾至五成之間。 嗯，平日四成幾五成，頭先講萬聖節去到六七成。 七八成都有機會見到嘅。 O K 好，咁係比起再之前係點樣噶、那個概念？ 再之前嚟講咧，嗰、那個所謂 station 嚟講就比較差啲。 嗯。 係喺呢個星期天咧，唔係太多旅客入住，咁平均我嘅記憶記得咧，大概都喺20%+之間嗰個水平 啊，咁都好咗好多喎，真係升翻好多。 Weekend 嚟講咧，就會比較高啲啦，去到五六成都有嘅。咁呢個事實上，香港市民已經漸漸習慣咗呢類咁嘅模式咯。 嗯嗯，係咪都係我見你指引講啊，之前都係情侶啊、夫婦啊咁嗰啲先至愛嚟慶祝周年啊咁嗰啲啊，都係呢種模式啊，或者家庭一家嚟咁啊，都係。 係啦，所以變咗我哋唔理個客人係來自邊方面啦，最要就係每一間房間喺某所有嘅唔同嘅時段咧，最多可唔可以超過四個人？ 嗯嗯嗯 ，OK 好。嗱，另外一個咧都想同你傾埋咧，就有關政府提嗰個咧安心出行嗰個嘅手機應用程式，而家都準備做緊啦，諗緊啦呢個。 嗯嗯。 咁呢個同你哋業界有冇傾啊？酒店業界方面啊？ 嗱，其實好多好耐已經唔係今日嘅事啦，我哋都同唔同嘅官員啦，包括邱騰華局長啦。司長啦，啊財政司司長啦，甚至去到特首度咧，我哋都好強烈講就話，其實嗰個即係健康碼，點樣去再盡快使到佢能夠簡化，同埋能夠係就好 user friendly 就等等啲嘢。咁其實呢樣嘢我哋都係不斷咁咧，係去推進推行，同埋去同政府去傾啊。其實嚟緊好快脆，我哋有另外一個會議咧，同政府傾類似咁樣嘅方案嘅。 嗯，呢、這个就同健康码又有啲唔同。呢、這个咧就纯粹系你登记咗之后啦，你下载咗落电话度，咁咧就去到唔同嘅点，譬如假设去个某间食肆，咁你咧就去scan 一个二维码，咁啊记录低你喺嗰度，咁、那个资料咧就留喺你电话度嘅啫。万一嗰间食肆之后发现有人有确诊者喺嗰段时候到过，咁啊通知翻你，咁啊等你能够 有呢样嘢同健康码就类似，嗰、那个情况唔同，都大致，呢个嘅。佢更加廣泛，更加廣泛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我覺得咁、個安排嚟講咧，對於保障香港嗰呢個衞生安全，同埋如果有事發生去追蹤翻有關嘅個案咧，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我意思就話酒店會唔會都積極反應嘅咧？呢、這個即係可能喺門口貼個健康貼個二維碼出嚟，就參加呢個安心出行，會唔會都有吸引力咧？對你嚟講， 我哋會認真考慮嘅。 嗯嗯嗯 ，OK， 咁、好啊，多谢晒你先啊，阿李汉成同你倾咗你先，多 谢晒 你，拜拜。李汉成咧就系嚟自酒店业界嘅啦，咁佢咧就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执行总干事，咁就讲到酒店业界个情况啦。头先讲到，虽然咧就见到喺大屿山嗰度出现一个所谓 station 嘅群组啦，不过李汉成就强调啦，佢哋呢个组织啦，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啦嘅会员咧就系唔包嗰啲喺大屿山嗰啲就唔系嗰类佢哋嘅会员嚟。他們那些真是一間正正式式的酒店來的，那說回應該就不是他們的會員了，不過都回應回他們的會員都會積極做回之前的指引的，因為他們業界他們自己聯會之前提出過九點的指引的。好了，這個時候我們聽一分鐘閱讀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1787年由華盛頓擔任主席的制憲會議制定了美国宪法，并且交由各州讨论通过。华盛顿虽然主持会议，但没有参加讨论。 宪法通过后，在1789年，华盛顿在获得各州选举人票无异议通过之下，选任第一任美国总统。1792年，他再次在无异议通过之下连任。 1797年任期满了之后，华盛顿坚决担任第三任总统，由此而写下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不成文惯例。这个不成文惯例被第32任总统罗斯福打破。由于应对二次大战，罗斯福在1940年和1944年赢得第三、第四任总统选举，但是在第四任开始没多久，就在1945年2月病逝。鉴于罗斯福破了连任两届的传统，美国在1951年通过宪法第22修正案，规定总统连选连任不得多于两次，令到这个由华盛顿开始的制度在1951年经宪法明文规定。 历史经验证明，人类社会的最大毒瘤就是权力，尤其是没有其他权力制衡又没有任期限制的绝对权力。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敦·芬爵的经典名言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华盛顿在领导独立战争而得到空前威望，大权在握，并普遍认为他理所当然地会牢牢握住权力不放的时候，却主动告别权力，并坚决拒绝担任第三任，开创了民主制度的楷模，亦都创造了时代的惊奇。时代的惊奇正正是201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人传记的书名。去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出版，书名是《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认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是美国历史档案学者约翰·罗德哈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认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日常八点半，崭新内容再出版。星期一带你游走世界各地，星期二制定多元化音乐，追踪乐坛最新动向。星期三亲子同乐，城中专家教路，成就小朋友缤纷未来。星期四与你探索生活上息息相关的趣闻日事。星期五寻找人间健康美味，将美食传颂天下。逢星期一至五，一上八点半，啱啱陪住你。港台电视31。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13集教师填紧啦。 劲，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麻烦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驶经有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驶。荃湾线荃湾站往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要额外多两分钟，荃湾线每三分钟一班车。在大窝口站有去长沙环返工的乘客说，出门之后才知道港铁有延误，但由于公司位置接近港铁站，所以仍然选择是乘搭港铁。他形容月台的人流和平时差不多。要去青衣返学的陈同学说，在月台听到广播才知道有延误，担心会迟到，批评港铁已经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现相关情况，觉得不耐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的本土病例来自新疆，其余44宗属于输入病例。另外新增61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境外输入占48人，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

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还有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喺九龙啦，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亦都系挤塞啦，系近住将军澳道呢一段嘅。咁龙尾排翻落去启田道，近住启田商场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呢一段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启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去丁九桥呢一条支路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咁继续提咧搭港铁嘅朋友啦，由于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嘅路轨出现裂纹，咁荃湾线嘅列车驶经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路段嘅时候咧，系需要慢驶。荃湾线由荃湾站去中环站嘅行车时间啦，预计需要额外嘅两分钟。荃湾线咧就系维持每三分钟一班车噶，搭港铁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各色其色啊！呢个叫做我哋唔需要话边一个好啲，然后将一个叫做所谓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个大家有意见。其实系无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签。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2020年11月3号新增6宗确诊，3宗本地个案涉梅窝海景度假乐园群组。 零售数据连跌20个月，9月跌幅收窄。 外汇基金首三季收入624亿，按年跌近七成。 特朗普拜登作最后冲刺拉票，调查指投票率或达六成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又讲翻国泰航空嗰件事先，之前大家都知道啦，佢就话要宣布裁减啦，超过5000个嘅本地员工噶。咁另外咧就留得低嗰啲啦，都话要签翻个文件啦，签翻个有关薪酬啊、福利嗰啲嘅新合约，咁都系大减噶啦呢个。咁之前定咗个期限嘅，就话最迟咧就应该要喺听日啊4号之前就要签噶啦。如果你早一個禮拜簽的話就仲會多一個津貼添。咁而家咧，好似又話有啲新嘅安排。啊，電話旁邊咧，請嚟有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內務副主席孫德賢，又同我哋仔細傾下噶。早晨，孫德賢。 早晨，主持人你好。 係啦，之前講就早啲交翻，早啲簽翻咧就多個津貼，遲啲交咧就冇嘅。而家係咪有新安排㗎？係 啊，而家尋日公司出咗一個通告咧，就係、是就算過了28号夜晚，即是由29号凌晨開始簽的同時，都會有一半的那個過渡性津貼。 嗯，即是總之限期前，即是聽日之前啦，簽了回來就會都有一半的津貼的。 是。 是。算不算一個讓步啊？這個是不是你們爭取回來，還是為什麼會有這件事誕生的？知道 嗎？其實我相信這一件事都是即是公司見到大家同事很即係對呢一個新合約嘅相關嘅政策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公司就作出咗呢一個決定， 但係其實佢對於我哋其他嘅一啲要求咧，包括係呢一個合約，即係呢一個長減薪嘅措施唔可以係長期啦，同埋唔簽署嘅同事唔應該係遭到解僱。咁呢兩個一啲大嘅方向，其實公司都至今都係仲未回應。 其實你哋呢段期間有冇機會同公司好仔細咁坐低傾嘅？ 其實我哋一直就有用電郵同公司聯絡嘅，即係都係主要喺呢一段期間將會員嘅問題同埋意見反映翻俾管理層咁樣。咁但係實質見面嘅時間，我哋就會再安排。 即係其實呢段可能呢個零禮拜都冇乜機會坐低傾嘅，係咪？即係點講？都係電郵嗰種性質咗啦。 是啊，冇錯。其實因為我哋係早前去勞工處嘅時候，即係希望勞工處可以安排到呢個三方會談。咁但係公司都係表示唔會有呢一個三方會議嘅安排咁樣。咁所以到現時為止都仲未有進一步消息。 好啦，又翻去究竟嗰個簽約嘅情況係點樣啦？據你所知啦，有幾多員工係喺第一輪，即係上個禮拜已經復翻公司就可以攞到個全額津貼嗰度咧？到而家啦，咁有新嘅政策之下，你覺得又有幾大吸引力咧？逐樣講啊，不如先講之前簽咗幾多度啊？攞全額，即係上個禮拜簽翻嚟嗰啲有幾多度？ 我哋冇呢一個實質嘅數字，其實就算公司都冇公布一個好明確嘅數字，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呢一方面，我哋唔係好清楚。 佢都講多嘅，我見佢出啲稿，但係冇個數咯，係啊。 係。 咁而家啦，而家就嚟多一個話，就算你而家肯簽啦，聽日之前簽翻嚟都有個半額嘅津貼嘅，呢度又會唔會影響到員工嘅決定咧？會加大個吸引力咧？ 其實咧，因為如果選擇唔喺上一個期限期簽嘅同事咧，佢哋都係已經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會冇咗呢一筆過渡性津貼。所以剩低落嚟嘅同事，點解到而家都仲未簽？其實就一部當然一部分就係佢哋仲有好多問題未釐清，佢哋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搞清楚到底自己嚟緊簽一世嘅呢一個合約會係啲乜嘢。咁另外一部分當然就係可能真係覺得簽咗呢個合約之後唔能夠，即係可能真係已經冇辦法再維持自己，即係養活唔到自己啦。所以所以公司話俾呢個一半嘅津貼，其實係唔係好解決到問題。 但會唔會影響到你哋工會嘅譬如同公司之間嘅所謂談判咧？因為可能會唔會分化到你一班人都願意簽啊？你覺得還是冇乜影響？都係頭先你講都預咗冇噶啦，呢班都。 係啊，其實冇分化。我相信對於而家都仲未簽嘅同事，其實係冇乜太大嘅吸引力。咁反而係可能一啲簽咗嘅同事咧，其實佢哋依然都仲係好支持我哋繼續爭取落去，就係、是。呢一個合約唔可以係永久啊！咁同埋，就算佢哋自己簽咗，佢哋都唔會希望啲最後決定唔簽嘅同事係遭到解僱咯。 好啦，咁你哋都繼續爭取緊啦。頭先提到有下一步行動，我知道你之前唔係申請過，希望能夠做到個集會嘅國泰城嗰度。 係啊，咁但係尋日就收到警方通知，即係提出反對。咁我哋即係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個臨時嘅禁制令同埋呢個限聚令，咁所以我哋都係決定唔會上訴。 咁唔上訴之後，仲有啲咩行動可以做呢？ 其實我哋暫時聽日我哋會同機師工會有會面啊，即係開一個聯合嘅會議，其實就係傾翻嚟緊兩個工會嘅合作嘅行動。咁呢一樣嘢都係可以叫做係史無前例嘅。咁我哋主要就即係都探討下長久嚟講，大家一齊喺呢一個新嘅合約底下，可以點樣喺將來為大家爭取翻應有嘅福利。 咁会我见到你朋友话嚟，而家谂住都会做一个紧急嘅会员大会啊！你哋自己都会有？ 系啊，我哋今日会有一个紧急嘅会员大会。 咁听日就同机师嗰边嗰啲会开会啦，系咪啫？又睇下先。 系，冇错。 咁另外我见到系咪话喺立法会之上，你都有揾啲议员帮手嘅，嗰度会唔会有啲咩动作咧？ 泛民议员帮我哋促成咗一个紧急嘅会议啦。咁是会要求管理层同埋政府一啲代表参与，我哋都好希望呢一个会议是 可以令到政府正視呢一個問題，即係介入呢個事件，令到即係令到國泰管理層嗰方面就唔好再用一個即係咁拒諸門外嘅態度去處理員工嘅意見。 嗯，整體嚟講，你哋招數係咪都有限咧？譬如以往啊，成日聽到話工業行動可能係有力嘅，招太喺咩環境之下用唔著咧招嘅嘛，而家都冇乜效果，係咪？所以令到可能係咯。 其實是的，即是我很老實說，現在沒有工業行動可以說，還有其實即始終限聚令啊你等等的、規管都是很影響到的。 嗯，所以最後問完了，那你估計明天有多少人會簽呢？估不估到呢？ 真的估不到，這個真的估不到。 嗯， OK， 好，那就看看往後發展是怎樣。多謝你先，孫德賢談到這裡先，多謝你。孫德賢就是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內務副主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曹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从道德角度评价，认为他颠覆汉室，是大奸贼；有人就从成败角度衡量，认为他功绩非凡，是少有的英雄。后世对他的评价又是怎样呢？刘天赐、岑日飞、冯天乐一起说曹操。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又收到特别交通消息，要跟大家讲翻先嘅，因为爆水管啊，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影响到一带严重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啊，好多次因为爆水管咧，就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都封闭咗啦。好塞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嘅，咁大家驾驶人士咧都请注意翻啦。嗱，先讲到疫情之下啦，对于航空业大受影响啦，咁所以国泰嗰度都见到话有裁员嘅行动啦。咁啊，疫症之下咧，就好多人即系搵份嘢做都好难噃。咁我见到有组织啦，就系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成立嘅青年创研库咧，就啱啱就公布咗一个有关疫情之下。為青年就業尋出路的研究報告，咁就探討了而家青年揾嘢做的難處啦，同究竟可以點樣幫到佢嘅。咁具體情況係點咧？就請翻佢哋代表傾下啦。請嚟咧有青協嘅督導主任邝永琪一起傾下噶。早晨，邝永琪。 早晨，主持。 好啦，咁我講講個背景，點解你會想做呢個題目呢？ 我估咧，青年就業嘅議題咧，其實係即係一直。都是很重視的，我們尤其是在疫情下那個就業的問題更加顯得很嚴重，所以我們即創研庫那邊的青年人其實都很關心這個議題，所以就想在疫情底下很快地就開展了這個調查，看看怎樣有什麼的措施我們可以做到樣。 嗯，好，我講一下你們的研究的成果，先講一下即人找事做是不是艱難位在哪裡先。 其實我想在疫情下咧，無論是青年人定係社會大眾咧，其實都是有一個困難喺度。你見到個失業率咧，其實都是即係直接上升啦。咁其實青年嘅失業率咧，就喺整體嘅失業率咧，不嬲都係比較高一啲嘅。尤其是我諗而今最新嘅數字係講緊可能20至24歲嘅青年人個失業率已經去到21%，咁都真係即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咯。 咁你結果研究到啲咩咧？又？ 其实咁嘅，那个研究即系主要咧就针对翻嗰个疫情底下咧，其实青年人咧嘅佢嗰个困难喺边度？咁嗰个研究其实都睇到咧，青年人咧其实佢哋都知道个困难，亦都明白咧，可能佢哋嗰个就业嘅或者个职位其实越嚟越减少。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对點樣轉型啦，或者喺呢個疫情底下，當佢冇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有少少猶豫，譬如係咪應該要轉行啦，還是係要修讀一啲乜嘢嘅學進修一啲咩嘅學科啊，令到佢哋可以喺疫情嘅時間可以。这个真空空白的时间可以即满足了，但是我估对他们来说是有少少困难，我们都看到个数字反映到其实他们都有少少犹豫在这个位 置。对他们很惨，读完一轮书想着找工作，但第一时间出来就想想是不是要再读其他书去找工作。 我估对于今年的毕业生来说都是的，尤其是我想社会事件或者是个疫情底下，其实对于他们最后一年的读书的时间都是很艰难的。 咁到佢畢業嘅時間亦正正遇到疫情啦，咁所以我相信唔少嘅青年人咧都係有機會抱住觀望嘅態度，尤其是都相信疫情希望可以盡快過去啦，咁可能咧都觀望一下，睇一睇疫情底下之後咧會唔會能夠即係盡快揾到一個自己喜歡嘅工作咁樣咯。 嗯，所以方面驚揾唔到嘢做啦，另外就算揾到嘢做係唔係啲待遇啊、工時啊，或者要放無薪假嗰啲都多啊？ 數字反映都是的，咁尤其是我諗疫情底下亦都唔係淨係佢哋揾工啦，咁亦都係周圍即係同人去競爭，青年人嗰個競爭力相對係因為經驗比較少，咁所以佢哋嗰個競爭力比較低，咁可能佢哋都會就住疫情咧，可能調節下自己嘅心態，或者係退而求其次，會唔會係做住一啲兼職啊，或者我哋而家成日講嘅 freelance 啊 slash 啊呢一種嘅模式嘅工作，咁當然即係想揾有志揾全職工嘅，即係青年人可能都會暫時調節下，將嗰個薪金嘅要求降低都唔定咯。 嗯，有冇知道大概要降幾多先揾到份工噶？ 因為香港有最低工資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即係都唔會低過最低工資。而出面有唔少嘅一啲實習計劃啊，俾一啲青年人咧，講緊都係10,000多啦。咁我相信普遍而家青年人咧嗰個要求咧都係大概12,000到啦。咁當然係要視乎翻佢個學歷啦，同埋佢哋個修讀嘅學科。咁我知道某一啲嘅學科，譬如一啲資訊科技嘅一啲嘅學科咧，其實佢哋反而個競爭力比較大啲嘅。系啦，咁要人嘅情况都比较多嘅，咁所以佢哋嗰个要求可能相对有较高咯。 不过少数啊，呢啲系咪都系即系咁好彩？ 相对嚟讲系，咁就视乎翻佢读修读嘅科目同埋佢嗰个经验啊，或者佢嘅会唔会有一啲嘅专业嘅技能而去决定咯。 嗯，有冇啲又会见可能揾工难咁，不如索性读多年书啊咁嗰啲，你哋又建唔建议一啲？ 我估读书都有人会考虑嘅，例如会唔会再去进修一个硕士课程啊咁，但系当然呢个成本咧就比较高，咁但系普遍咧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一啲进修嘅课程系网上嘅课程，甚至乎免费嘅课程可以读嘅，咁所以都喺呢个时间，坦白我哋都会鼓励青年人咧，如果未揾到工作嘅时候都唔好即系白白浪费咗呢个真空期，咁会唔会都真系拣一啲自己有兴趣嘅一啲科目啊去试下进修？咁自己即系丰富翻自己嗰个CV 先啦。咁当然除咗进修之外，都可以尝试下做一啲工作嘅实习啊、体验啊，甚至乎做一啲义工服务。只要同佢本身嘅工作兴趣相关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避免咧可能真系面试嘅时候咧就有个真空期，即系都讲唔到俾人哋听啊。其实喺呢段时间自己点样去应对咧咁样咯。 嗯，但头先话揾嗰类机会会唔会都难咗啊？疫症之下会乜都缩啊嘢。 如果是一啲要即係人工嘅，相對上咧，真係工作嘅機會咧係少咗嘅。咁但係我都見坊間有唔少嘅實習嘅機會啦，又或者係一啲體驗嘅活一啲工作體驗嘅計劃咁樣咯。咁都可以即係揾一揾。咁如果大學嘅學校入邊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實習計劃嘅，咁都可以揾一揾啦。咁不過我哋睇到咧，今而家個狀況咧都係好分散啊啲資料，即係可能咧可能政府補就業計劃底下咧有唔少嘅一啲工作嘅機會或者實習計劃係開展咗，但係就可能青年人咧就要喺唔同嘅渠道嗰度攞到少少資料，但係咧真係要整合一個資料咧就比較困難。如果咧即係政府能夠可能有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網站能夠可以俾青年人咧好快就已經揾到，其實喺失業情況或疫情底下其實有冇啲乜嘢嘅計劃，其實佢哋可以揾尋求協助嘅話咧，咁就對佢哋嚟講會容易啲咯。 嗯，如果再宏觀啲咧，除咗資料之上，咁其實政府有冇啲嘢可以喺幫到手咧？譬如之前我見政府喺防疫抗疫基金又留咗啲錢60亿啦，就話喺啲公司型界別未來兩年做30,000个有時限嘅職位，咁包括有啲行政服務經理啊，咁呢啲都啱啲新畢業嗰啲申請嘅喎，咁呢啲幫唔幫到手啊？你幫到幾多啊？你？ 其實一定是有幫助的，因為有一些職位騰空了出來能夠給到一些青年人參與，但是呢正如即我剛才所說，其實很散的資料，那變成呢他們未必找得到。當然啦，如果可以再開創的職位的數量能夠再多一點，因為始終競爭的人也不是只有青年人，還有即一些失業人士，所以變成對他們來說可能選擇的機會也未必很多。還有我印象中那幾萬個職位入面咧，有唔少咧，已經係有一啲嘅專業 喺入面噶啦。咁所以對於一啲普遍，可能佢修讀嗰個學科比較 general， 即係一啲普遍一啲學科嘅青年人咧，其實佢哋個選擇比較少嘅。咁如果政府能夠真係譬如資助到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即係 NGO 啲社會服務機構，能夠開辦到一啲嘅短期嘅職位或者實習計劃咧，能夠擴大到個數量咧，咁我相信受惠嘅人會更加多咯。 嗯，你又接觸咧青年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好困擾咧？其實揾唔到嘢做。 我想兩題有部分都真係會嘅，咁譬如可能都經濟有一個困難啦，咁好想盡快即係我諗投入呢個勞動市場嗰類嘅青年人，佢哋會特別困難。我哋都收到過啲求助個，可能講緊即係可能投寄咗可能幾十份嘅信啊，或者係 CV， 但係都冇回音。咁我估嗰種等待或者唔肯定究竟自己未來個出路嗰類嘅心態上面係需要調節同埋。是會比較困難大啲。另外亦都有一類青年人咧，可能都真係頭先提過，可能抱住一個觀望嘅心態。咁、始終疫情嗰個影響係好大嘅，即係唔係淨係得青年人即係冇工啦。咁其他嘅人一齊去競爭嘅時候咧，咁可能個工種市場上面嘅工作嘅數量亦都真係好少。咁變咗佢哋有機會會真係喺大學嘅時間已經做住兼職啊。咁其實可能畢咗業之後都仍然維持住呢一種工作模式咁樣，咁就再等待疫情。底下之後就再投身勞動市場咁咯。 OK， 好，咁多謝你先啊，邝明琪，多謝你好詳盡解釋翻你嗰個研究俾我哋聽啊。邝明琪咧就係青協嘅督導主任。好啦，節目嚟到尾聲啦，今朝一開始我哋都關注到咧就美國嗰邊嘅情況，因為美國今日啦就係一個叫美國總統嘅選舉嘅投票日啦。咁今年值得關注嘅其中一個點咧就係好似多咗好多郵寄投票喎，咁就好多人揀咗呢個方式嚟投票，咁就頭先仲話點票都會慢啲添。我哋嘅同事啊，孫澤芳咧做咗一個新聞事件簿，同大家講翻究竟點解美國會有呢、這個郵寄投票咧？個歷史源起係點嘅咧？我哋一齊聽聽。 新聞事件簿， 美國嘅郵寄投票制度可以追溯到19世紀嘅內戰時期。當時提出嘅原因係為咗俾出外打仗嘅士兵都可以有機會投票。相關制度一直發展，而家嘅郵寄投票又稱為缺席投票。投票當日唔能夠或者唔想親身去到票站投票嘅選民，可以選擇以郵寄或者投入指定收集箱等等嘅方式，喺指定日期之前提早投票。美國全國有50個州份，不同州份針對郵寄投票都有自己的制度。過往有州份規定需要有適當的理由，例如殘疾、投票當日不在境內等等才可以申請。不過今屆選舉受疫情影響，有州份放寬了申請資格，郵寄選票數字亦都創新高。外界估計美國可能會有一半的選民都會選擇郵寄投票，今次可以說是得郵政者得天下。不过大幅上升的邮寄选票亦都引起了争议，竞逐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就多次质疑邮寄投票制度令不同选区都有住址的人可以重复投票，助长造假和舞弊。今年多个州政府都调整收集邮寄选票的时间，不同州的截止日期都不同，有州份只会计算在投票日前寄到的选票，亦都有州份延长收集时间到投票日之后，意味住今年要点晒所有票，可能要花几个星期。我是孙泽芳，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